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来到我们的酒吧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刘腾。 那我们第一次搭哈，在周末的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如期和大家相约在我们的酒吧活力榜。 嗯 嗯，那么其实最近我相信腾哥也会有一些感受，比如说今天腾哥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可能这个忘了带点什么东西，就是进台的时候不太方便哈。 啊，是这样的。 对啊，然后今天我还跟朋友聊天，他跟我说一句话，我说哎多好的一个周末呀，但是他却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哎呀明天 又得加班是吗？ 对，不，他说明天周一了、啊、又要上班了，你说这可咋整啊、嗯、哈。 哎，咋整？那是你明天你照样得过呀、啊，日子还得过，对不对？ 对，还是要过的。但是呢，可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倾向。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发现的，还是每个人周围都会，或者是自己本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哈。嗯、就是周围人大家似乎说话的时候，都是就是整体的氛围往下掉，就是很丧的那种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盘点的就是咱们日渐就是应该是日渐生成的这种丧文化。 嗯，丧文化、 哦、对， 其实这个丧文化我觉得好像听起来是特别特别的负能量、嗯、但是你看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负能量的这么一个话题啊，现在已经是成为了当下的一个热点，而且有很多的无论是企业啊还是包括一些小的这种商贩，他们都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文化在做营销、嗯， 对对对，而且啊这个丧文化确实是跟我们生活特别相关。我记得之前有一首歌就特别的火哈、啊嗯、它叫做这个感觉身体被掏空。 哎 当时听完之后大家都觉得耳目一新，哎觉得这歌怎么搞的，真的唱出大家心声哈、啊、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那到底它是为什么就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呢？而且很多人就会说怎么搞的这歌就特别的符合大家的一个心理的需求哈，所以说呢你像这个歌就相当于是咱们一个丧文化的代表了。而且我发现你像这个彩虹，上海彩虹乐队，他们这个乐队唱的很多歌似乎都代表这样的一种丧文化。那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先通过这首歌来回顾一下这个丧文化的一个代表哈。那我也是找一下感觉身体被掏空来看。 欢的。 这个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上海彩虹乐团2016年八月份的时候推出的这样一首歌曲，当时是让非常震惊，而且感觉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对， 嗯， 这是一个在聊加班的这样的一个歌。 对， 其实在这首歌当中，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现实的这种画面啊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包括歌词当中所说到的， 嗯， 我累得像只狗， 嗯， 我才不累不累，18天没有卸妆，月抛戴了2年半， 嗯， 然后作息紊乱，我越来越胖，我来征战北五环。其实有很多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是，但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嗯， 你既然年轻嘛，你就得奋斗，你就得吃苦， 嗯， 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慢慢的打拼，然后才能把自己的这个未来给描述出来，就是才能描绘的越来越美，色彩越来越斑斓，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只能是灰茫茫的一片 啊。你看腾哥他是说出了自己的一个见解，但是你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就是及时的感受是什么样，就不要再去反复的去思考啊，这首歌到底这个是吧 就是你带着一个很轻松愉悦的心情，然后来听这样的一首歌，你会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啊， 因为这首歌你看它是一个其实是在说一件很负能量的事情，但 是通过这种有一点点诙谐的这种音乐的形式来表达出来。而且你仔细看一下，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就是在这个演唱过程当中，视频当中，包括像这个指挥，包括这些歌者，他们头上可能都带着一些道具，包括这个指挥，你看，一般我们都知道指挥是拿着这个指挥棒，对吧？但是他呢，好像是带了一个这个熊掌的这样的一个很可爱的这么一个手套，然后呢，在那指挥，就会显得特别萌，特别可爱。 对对对，其实带着很多戏谑的成分，是不是？ 对， 就是很搞笑，然后让大家通过这个产生一些共鸣，就是好像在调侃我们的生活一样。当时也是，就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据说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数据哈，在微博话题的阅读量，也就是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微博话题是将近4亿的互动，同时呢，在微博秒拍视频播放量是超过了3000万次，可见它的一个影响。 对，其实我是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本身音乐嘛，它是能够让人放松的，与此同时也可以让人找到那种很松弛的状态，然后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静下来。那么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其实就已经感觉到很快乐了，再加上这个歌词可能会引起共鸣，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视频它能够在网上传播的非常火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啊，所以说这个应该算是音乐界丧文化的一个代表了。 对，当然了，大家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去沟通和表达的，都可以通过我们一直播的平台活力982来进行及时的沟通跟交流啊。今天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老朋友到来，好像可能是被刷屏刷过去了吧。 有可能是啊，也欢迎大家，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这边呢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982活力榜。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跟丧有关啊，丧文化，可能这个丧或者丧的表情或者是丧的一些表现都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希望大家积极的跟我们互动起来，一起聊一聊身边的自己的他人的这些丧的文化哈。那刚刚说到的是音乐界的一些代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玩手机，手机不离手，那可能经常我们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发的一些表情，比如什么悲伤那么大，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表情也是很丧的呀。 你是想说一言不合就斗图吧？ 对，一言不合就发丧的图，就不仅是斗图了。 好吧，你是想带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是吗？ 对，没错，所以我们给大家集合成为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小视频哈，来看一下我们的丧文化的这个视频集合。真的是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我特别想再来一遍。这种是一个很魔性的一个就是表情的集合。 对，确实现在在这个网上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斗图的表情啊，就确实是很有趣的，而且能够去引领出大家的这个斗图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就是大家没事儿在这儿聊天，一言不合夸一个表情甩过来，然后这边马上就开始 PK 起来。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趣的。 而且我就发现这个表情包里面会有一些丧的图哈，我见过还有一个就是画了应该是一个狗狗，然后他那个配的字特别有意思，他说生活不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然后底下就是一溜一溜一溜的落，就是一直都是落落落，然后 已经坠入谷底了，对吗？ 对，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就特别有意思。 对，其实我是觉得通过这种方式，有的时候文字啊，或者是我们说在微信里面发微信啊，比如说你的语音或者是文字，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表达出你的某种心情。包括有的时候跟人交流，可能无论你怎么说或者是你怎么打字，那么在表达的时候好像某一种情绪可能会让别人不接受，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不太正经的样子啊，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会让对方接受你和他所要去沟通的这个内容，包括他能够得到信息，就是从你这儿得到你的信息和你要表达的这种情感。 没错哈，我们是给大家盘点了这个比较丧的歌曲代表，然后比较丧的表情，那接下来还有生活当中很多丧的表现，那接下来给大家说的就是动画当中的一些丧的形象。腾哥是不是很少会看到这种动漫呀动画呀什么的？ 对，作为一个60后啊，说错了啊，说错了，不是60后啊，作为一个80后啊，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我昨天还在跟别人聊，就是你看你刚才说到狗狗啊，就大家可能现在 就是聊一个其实跟这个有关，但是好像暂时跟这个没什么关系的。 嗯嗯， 就是你知道很多人比如说单身叫单身狗， 嗯， 然后呢这个 很丧啊， 对，这就是其实就是丧文化的一种体现，就比如说看到别人秀恩爱了，你说哎呀又撒了一把狗粮，就是这种。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自诩为自己是足球狗， 嗯， 因为我的生活当中除了说球踢球玩足球游戏解说足球的游戏的比赛， 嗯， 然后 特别的著名在这 里，没有就是跟足球有关的一切的事情都在做，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纯粹的足球狗， 因为我们就是媒体狗。 好吧，其实你看就是大家还有像搬砖这样的话题， 对 吧， 对对对， 其实看起来是在表达自己的这种负能量，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自我的去安慰啊，包括自己去戏谑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去让自己能够在这种压力很大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快乐。 嗯，对啊，其实就是可能大家通过这样的一种很奇特的一种表达，可能有一点在常人来说，在之前的人来说觉得怎么这么消极这么负能量， 所以你知道 是一个表象。 对，所以你知道我刚才要说的是什么吗，就是我不是说我是一个足球狗吗， 足球啊， 对，从小看漫画 啊， 也是跟足球有关的。 足球有关，你们当时看什么？ 就足球小将啊。 啊，很有名啊。 对啊，所以就是纯粹的足球狗嘛。 啊，你是一个很就是很有体系的，然后一直在足球界。 对，我的架构全跟足球有关。 对对对对，也不错也不错。我们刚刚说到的动漫的一些形象哈，那其中就会有一些很丧的代表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的就是懒蛋蛋，听起来是不是就懒懒的？ 对，就很慵懒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对对，腾哥有见过吗？ 有看过那个表情。 嗯，还有那个吃的，就是很多餐厅配合这个推广啊什么的创造出来，比如说流沙包、海黄包，然后那个 哎呀饿了，不能再说了，我相信听众跟观众也有点饿了，已经到饭点了啊。 懒蛋蛋的样子，我们先通过视频来看一下懒蛋蛋，来看一下。 そんなに好きな？ 痛い。やめれ。 ふわふわや。 はい。 ママも。 ゆでたま。 ダリ。 夢か。 何しようとしてんだ？ 取って。リモコン取ってよ。 卵なのに見たい番組あるの？ 私はコロンブスです。ゆで卵を立たせられますか？ 無理無理。 こうするのです。 くっついて。 なんだ、立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か。 え、いや。 座ってるぞ。 いや、これは。 就感觉懒懒的往那一摊。 确实挺可爱的。 嗯， 就是他那个形象本身就 就跟这个鸡蛋是一样的嘛，就是以它为这个 原型，对， 然后来画出来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就是作者应该是一个很注重观察生活细节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做饭的话， 嗯， 你把这个鸡蛋打开之后，然后它摊在那个里边，无论是一个平面还是一个碗啊， 嗯， 它其实都是那样的一种状态。 对， 鸡蛋原来可能是圆圆的，但是因为它那个软软的那种性质，然后所以才变成了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对， 当然为什么说这个是咱们动漫界啊，动画动漫界当中比较丧的一个代表，就是因为在其中有一句话也特别有名，他说生活这么难，我只想瘫一会儿。 你说到这个瘫一会儿啊，我好像想起了之前比较流行的， 诶，是什么， 就是那个葛优躺 啊 对对对，葛优躺，北京躺，北京瘫， 对，北京瘫， 对， 葛优瘫，就是实际上我爱我家这个应该叫大型情景喜剧， 对 对吧， 对， 然后当时呢是特别火的， 嗯嗯， 后来呢其实影响了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北京人，影响了一代人，后来呢我感觉好像就是葛优瘫这个或者葛优躺这个突然之间又火了起来， 对， 包括他当时所穿的那件衣裳， 嗯， 然后在网上居然也能够买得到， 衫是吧， 对， 白色， 因为那件衣裳实际上应该是宋丹丹老师所塑造那个角色就是和平所穿的那个衣服嘛， 嗯嗯， 然后网上居然还有，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对，好像是就是咱们最近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去年吧还是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嗯嗯， 然后突然又火了起来，就像腾哥刚刚说的，就很多年轻人可能把它扒出来，就像当时尔康一样哈，就是尔康的表情包也是扒出来的，也是代表一种就是吐槽，而且配了很多很多吐槽的一些话， 对， 出来一些图啊或什么的，就代表着自己的一个态度， 嗯， 所以当时这个就像腾哥说的这个葛优瘫北京瘫也是这丧文化的一个开始的发源时的一个表现了， 对， 嗯， 我是觉得像刚才我们所聊的这种状态啊， 嗯， 它呢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嗯， 因为你想你每天工作累了， 嗯， 然后呢你回到家里边你可能什么都不想做， 嗯， 现在人更是了，像比如说外卖非常发达， 嗯， 对吧，可能自己不想做饭了， 嗯， 那就点个外卖吧， 嗯， 对吧， 嗯， 然后往沙发那儿一摊，哎，等着这个我们外卖小哥辛勤的外卖小哥然后来给送， 对， 然后就等着坐享其成吃， 嗯， 啊，当然了你是要付钱的嘛，对吧， 对对对， 就是说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因为可能人们很辛苦， 嗯， 然后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去其实就是一个慵懒的方式，然后能够让自己得到一个更好的休息， 对对对哈，确实压力很大，那压力大之后很多商机也是在这些丧文化当中逐渐展开了， 嗯， 比如说之前很火的叫喜茶，是不是， 对， 其实还有一家叫丧茶， 嗯， 对，它呢是在2017年的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开始的啊，就是一家哭着做茶的丧茶店， 哭着做， 对， 是说做茶这些人他们也在流眼泪吗， 这个可能是在他这个幕后操作间，一般人在买的时候可能还真看不到他是不是哭着， 对， 但是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每一个就比如奶茶呀什么的那个杯子， 嗯， 杯身上面都刻着一些很丧的话， 嗯， 就是比如说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很多这个什么咸鱼啊翻身还要再翻呀，就是各种永远翻不了啊，这种类似的这种很丧气的一些话啊，但是却很代表着大家的一些共鸣， 嗯， 这是这个丧茶的特点。 嗯，我觉得其实即使是你说起来啊， 嗯， 好像很丧的样子， 嗯， 但是你看我看到了这个内容啊，比如说像 啊，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嗯， 但是如何有钱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对啊，你说这多悲伤啊，悲伤那么大，你说没钱怎么办？ 但是你看，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哈， 嗯， 这个我觉得啊， 嗯， 凡事都有两面性， 嗯， 看起来表面理解好像很丧， 嗯， 但是实际上它是在激励你，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嗯，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生活呢能够更加宽裕， 嗯， 然后可以呢生活的越来越好， 嗯， 品质越来越高， 嗯，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要去思考的问题， 嗯， 就是它看起来好像是很丧， 嗯， 但实际上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 嗯， 你不能把这个事儿就往这个方向负能量的那个方向去想， 对， 本身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激励你，就是叫什么呢，叫正话反说， 正话反说，哎，没错哈。它这特点除了它那个杯身上面会有一些丧气的话之外呢，它的名字也很丧啊， 嗯，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第一款是一个这个乌龙茶玛奇朵，它的这个名字叫做你的人生就是个乌龙玛奇朵，就是乌龙是重点哈，啊。然后加油你是最胖的红茶拿铁，还有前男友过得比我好红茶，加班不止加薪无望绿茶，就各种各样类似的这种菜单也是上线了，嗯， 这字面上其实理解起来好像都挺丧的。 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记得有一个叫某酸奶是新希望，那最近还出了一个对应的品牌叫做没希望酸奶。 哎， 它上面的 logo 呢也是跟这个很相似哈，就比如说女朋友说你是朋友中技术最好的扎心了，然后叫做扎心酸奶。然后还有说对不起这是导购说的话哈，对不起这已经是最大码了扎心酸奶，这些全部都是在酸奶的瓶身上配的话。 嗯，你说到这个酸奶啊，其实我想起来这个公司出的这个酸奶有一款还挺好喝的。我们当时跟论论啊，包括我们其他的朋友一块儿去这个成都，然后我们还喝到了那个酸奶，确实是特别好喝。 啊，就是这个丧酸奶吗？ 啊，不是这个丧酸奶，但实际上是一个公司出的 啊。这可能他出了一个子品牌、子文化牌哈。 对对， 打一打最近流行的一些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另外的一种营销方式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去品尝。当然了，我觉得所有的这种营销它有一个，这是只是它在营销过程的手段。 嗯， 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好，就是能够让这个东西深得大家喜爱，不能只是因为好像听起来噱头很足，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种让大家感觉到非常棒的这个地方。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昨天我也是跟朋友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表现很丧，其实确实是表层是很丧的一个表现，就是表象是这样的。但是呢可能我们之前的那几代，然后他们也会有不开心啊、丧气啊，或者是失望的时候，只不过可能现在大家有了互联网，有了更加方便的一些方式去表达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其实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盘点啊，关于这个丧文化，但是友情提示大家，生活还是非常美好的，也许我们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会有一些很丧的表现， 对， 但其实实质还是非常美好的话。那么刚刚给大家盘点的就是生活当中一些丧的表现，丧文化的表现，比如说歌曲呀，然后动漫呀，然后或者是一些这个表情包啊，然后或者是等等等等吧，一些品牌啊什么的打出来的这些丧文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仔细的通过大数据，在广告之后跟大家盘点一下大数据到底哪里人最丧呢，丧完之后大家又如何去解决，如何去排解内心的一些忧郁呢。接下来等到广告之后。 不要紧张，不要丧，今天你好丧。 对，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这个操机嘛，还是有一点点的紧张， 所以今天你有一点点丧哦。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是这个带着自身的小情绪啊，跟大家一起在接下来的后半段时间当中探讨一下如何去解决我们这个丧的问题。那我们稍等一下，马上就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来点广告是不是也觉得很丧呢？ 好了好了，赶紧广告进来了。 好的好的啊，我们稍等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咯。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九八二专车。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九十八点二，来看看我是谁。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台哈，我是主持人月月， 我是刘腾。 嗯，那么刚说到我们是一个可视化，可是在哪里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不，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对，就是这个。我想说982活力榜。 982活力榜是我们的节目名称。 对对 对, 对，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我们就是有可视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什么呢？腾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82魔力工厂，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进行交流。 对，点击右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入口，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上半场给大家盘点了一下，我怎么觉得我在解说球呢？上半场。 对，是上半场没错呀。 对， 只不过我们中场休息有点短啊。 啊，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盘点的是关于丧文化的一些表现，生活当中好像似乎充满了丧，但事实又如何呢？下面我们用大数据来告诉您啊，用事实说话，到底哪里的人最丧呢？到底什么样的人最丧？那又该如何去解决呢？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大数据的第一个，就是关于年龄，因为现在不是90后80后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中流砥柱了，那是不是这群人最丧呢？ 好像是这个样子啊，就是相对来说，我们看到这个大数据来讲的话，80后好像是在这个丧文化当中，或者说是觉得自己最丧的一代。 80后现在应该是多大？我表示00后不懂。 00后不懂，我这个10后其实也不是很懂。对， 好，我们两个小鲜肉，小小鲜肉不懂你们的世界啊，但是你们太丧了，这样不好。看我们新兴人类都不那么丧。 好吧，其实你可能你没有感觉到，就是在大概2000年以后，就是上初中和高中之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那么一点点丧文化的这种体现了。 那个时候嘛，就是作业太多了是吗？ 不是作业太多了，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就青春期嘛，你懂的。 啊，然后我们都懂的哈。 对，然后就是会说一些，比如说，哎呀，好纠结呀、啊，哎呀，我好惆怅呀、 啊， 就全是这样的话， 对 吧？ 对， 其实这就是一种丧文化的体现， 就感觉很忧郁的样子。 对，就是他已经把你这种口头禅，或者说跟这个丧文化结合到一块儿。 就是按照最近，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叫做"小确丧"，可能我们那 小确丧 小忧郁啊，小确丧啊什么的就出来了。 所以我作为一个80后，然后我觉得好像。反正在我那一代来讲的话，包括我身边的人也会有这样的话语，然后出现在生活当中。 看来这个很小的时候就有萌芽了哈，关于这个丧的一些表现啊，那个时候就是。那我们这边的有一个数据啊，那80后确实是最大的，占到比例是 50.41%， 也就是超过一半的80后，超过一半的人，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在我们整个的调查人群当中，80后占到了一半以上，对，这样说比较好哈。 对， 那么其次呢，就是90后占到了 35.42%， 接下来就是60后占到 13.88%， 然后是70后占到了 0.28%。 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60后也会很丧呢？ 60后我觉得他们那一代是因为生活所迫吧，就是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也能够去理解吧。 可是现在60后的话，我们算一下应该是已经 就是父母那一辈嘛， 四五十多了吧。 对，父母那一辈， 对，五十多的话他们怎么会很丧？因为我觉得五十多的话可能是压力大嘛，那个时候他们应该已经 还是跟精力有关。还是跟精力有关。但我觉得是这样，你像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这个境遇，然后他们可能会有自己这个想要去吐槽的方面吧。就比如说，我不知道像你应该90后吧，不，你是00后。对， 对，我是00后。 像我们这样 10后， 对，10后啊。 对， 80后可能会面临的比如说就业压力大呀，然后包括竞争很激烈啊，也包括说生活的压力和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等等。当然了，每个人你看他都在乐此不疲的，比如说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奋斗。包括像留在大的城市生活，然后在这里面扎根下去。包括有的人可能他觉得可能自己无论是能力啊，还是最后这个压力啊，包括家庭的压力，可能最后选择回家。反正无论如何，我觉得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个非常好 的 出路。 对，80后现在应该是正当年，就正当时的时候，肯定所有压力也会集中在这样一个年龄段的这些人的身上。 对啊，就包括说你像我这个年纪啊，我就不说我多大了，反正就是我这个年纪， 你就是7岁吧。 就是身边已经开始有非常多的朋友啊，包括同学，他们成家了。 对， 对，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压力，就是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会给你打个电话什么的，就说一说，是吧？ 邻居家谁谁又有孩子了呀？ 就是他在旁敲侧击，你知道吗？他没有正式的跟你讲说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个，是吧？没有这么说，但是他会说啊，哪个哪个同学家孩子，然后又结婚了。 你说我都参加了多少个那个朋友家的那个孩子的满月？ 对对对对对，就全是这种。然后其实我觉得，然后就是。可能会让我们对婚姻这件事情会有一点点望而却步的状态，就是你有的时候不是那种故意而为之的对抗性，但是他就是感觉到好像没到那个时候，或者是就觉得不是合适的人就不会去想着发展嘛，所以你就会觉得很丧啊，每天被家长说着啊要给你介绍这种，我觉得就是被迫变成了这个恐婚一族 啊，就可能就像那个就是什么单身狗啊什么这种词，然后也单身汪这种词，然后什么什么汪什么什么这些词啊，什么喵，然后也就由此而生的。 对 对对对，那是这个我刚刚给大家分享的是80、90后可能是目前来说最容易表现出丧的这种状态的一些人啊，这个是年龄层次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地域层次，因为在可能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我们的疆土之上啊，不同的一些地方的人他们表现出来的也不一样。那假如说你没有看到这个数据的话，你觉得哪里的人可能是最容易丧的？ 对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啊，因为每个人他传播自己丧的这种心情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没有办法去通过这个去来断定，所以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呀好呀，我们这边是拿到了一个数据啊，大数据告诉大家，那么最丧的我们知道刚刚说到有一个丧茶，那喜茶这个品牌好像是来自于广州，但是呢不想到的是这个广州的用户居然是最丧的， 它 占的比率是最大，占到16.5%，是最丧啊，是 number one。 那么第二呢就是江苏，是6.59%，第二是山东，占到8.86%，第三呢是江苏，占到6.59%。可以说这真的是丧的前三名啊，分别是广东，然后是山东和江苏。我觉得广东可以理解，因为广东那边北上广嘛，北上广就是我觉得北京啊上海啊广东这些地方应该都是压力特别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出现这种丧的一些表现也都很正常。 没有啊，那我觉得你像你刚才说到这个北上广嘛，那么在北京和上海生活的人其实压力也都挺大的。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这回这个广州啊是得到了第一名，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特别让我惊讶，最惊讶的是我们都称这个四川成都，四川是天府之国嘛，成都那边，所以说那边的人生活其实是很安逸的。那在这样一个安逸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top 榜单当中排到了第五，是占到5.83%， 感觉到有点神奇哦。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地方应该就很安逸啊，大家喝喝茶，玩玩麻将，然后 打打麻将， 串串 打打麻将， 对对对， 串串， 对，唱唱成都，成都。 你又在，你是在丧别人。 对，所以说，然后这个地方这个调查的数据，我的点是在这个成都上啊，在这个四川的成都。 对，确实有的地方我觉得还是有点让人意外的。这个我觉得还能够理解。所以其实我们再去看一看，哪些人可能会比较丧，比如说哪些从业者。那么我们看到职业方面，实际上互联网从业者、广告从业者和学生是在这个调查当中位居前三的，那么这个前三位我觉得还是能够去理解的。 互联网然后广告，学生有什么压力大的？学生可能容易被这种情绪 升学压力吗？对，升学压力肯定是这样的，而且他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闭塞的，就是因为每天都生活在校园当中，他跟社会的这个接触不会特别的频繁。当然这个学生可能涵盖的范围会比较广吧，因为你像初中生和高中生，包括小学生，对吧，都是属于学生的范畴。那当然大学生可能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向社会了，这个就已经有一定的接洽了。而互联网从业者，我作为半个互联网从业者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压力。 感同身受是吗？ 对，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当然了，我会了解到我身旁那些可能做技术啊，或者是做非常多的这个写代码的这些所谓码农啊，这也是一个丧文化的，对这样的一个 代名词，然后他们的这种生活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嗯， 每天没日没夜的，就是对着这些 很单调， 对 一些 数字、代码这些，然后来进行编程。 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其实也很辛苦， 嗯，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这种表达的方式， 对 啊，可能我们不太能够去理解或了解到啊。 嗯，对，刚刚说了很多，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容易丧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自己也对号入座一下，测试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很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ure, but look, for a lot of people, life is just one long hard kick in the urethra. 我一接触阳光就过敏，喘喘全麻。 这些很消极的事情最后都会变好，你看人家小孩子很乐观。 对啊，就是小孩子这个世界可能会相对更加天真无邪一些，他不会去想到那么多不好的事情，或者说觉得很负能量的东西，嗯，但是我觉得人是长大之后慢慢的可能开始懂得参悟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才会， 嗯， 而且烦恼会变得越来越多，就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还觉得， 嗯， 哎，大学已经是半个社会了， 嗯， 然后还觉得对过往初中和这个高中的生活会非常的怀念，对吧， 嗯嗯， 但是当你走向社会之后，你又会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的时候， 嗯， 你又觉得好像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单纯，嗯，然后跟大学同学的那种关系会越来越融洽， 嗯，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丧文化其实就好比说它的这种生成其实就是和人长大之后，然后有那么多的烦恼，但是又没有一个好像很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有关。但是其实你说这个文化有那么不好吗？我觉得还是辩证去看，就是你只要能够去正确对待的话，是不是会好一些？ 对，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种调侃，一种表达的方式，那表达出来可能更好的能排解我们心中的一些苦闷、小抑郁、小压抑哈。 嗯， 那还有一种排解的方式就是喝鸡汤。 啊，鸡汤是一个很营养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对吧？ 对对对。 啊，这不是一个饮食节目，这是一个心灵鸡汤节目。 心灵鸡汤节目。那我们表现很丧的时候，到底哪些人最爱去喝鸡汤呢？刚刚说到80后是最丧的啊， 嗯， 这是我们之前的数据表明的。那其实最爱喝鸡汤的却是60后。 深有感受啊。 是不是经常接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给自己转一些什么？ 就是我爸妈其实还好，但是他不会给我转，但是他会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对，但是你不用去看里面写了什么，但是你会看到里面的这个标题 、啊， 对吧？你就知道他大概要表达的是什么。 嗯 嗯，而且真的有像你说的那种，就是身边有朋友给我发截图，你看我爸妈今天又给我发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文字内容啊， 嗯， 大概讲的是什么？ 嗯， 然后其实自己还挺愁的。 就 就是生活要怎么怎么样，就是那种，然后或者是精，这也虽然跟咱们的话题没关系。 对，就是文字非常非常的正能量的同时，然后呢，好像一本正经的在跟你讲这个人生的大道理， 对， 然后呢，灌输的你好像很撑得慌，你知道吧？ 对对对。 所以鸡汤呢，不能喝太多， 对， 就好像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叫一定是有酸甜苦辣咸，而有的时候这个苦，对，为什么要有苦？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你光有那些味道的话还是不够均衡， 嗯， 你只有有了苦，你这个五味才能够凑到一块儿，才能够是一个和谐的状态。 诶，没错哈，嗯，但是可能我们的数据确实很有代表性，看60后占到 50.41%， 然后就是80后了 41.42%， 嗯， 接下来就是70后和90后占的比喻就不是很大了哈， 嗯嗯， 啊，而且很多人还在一边的写丧段子，一边呢还喝着鸡汤，你看这鸡汤可能营养还不够，所以说还是表现的微微有点丧。 就这种人就好比说是什么呢，嗯，我一边呢喝着鸡汤， 嗯， 然后我这边呢还在给人做着跟丧有关的， 就丧别人好 餐一样啊，就是食物一样。 对对对。那么还有啊，就是刚刚说到了跟城市有关系哈，但是呢还有一些城市啊，比如说北上广深的这些城市，然后他们呢确实也很爱喝鸡汤， 嗯， 啊，最爱去读鸡汤文了，可能他们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啊。 对，就是可能因为生活成本比较高嘛， 嗯， 然后再加上工作压力也确实大， 嗯， 而我相信敢于留在这样大城市，尤其是比如说像北漂啊，然后比如说像什么港漂啊这一类， 对， 就是 那边压力更大， 对，就是在这些，嗯，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独在异乡的这种， 对， 然后你可能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一步一步的去达到你人生所设定的那个目标才行， 嗯， 这是要通过努力来完成的，不是说你一味的在这儿回味着丧啊，这个苦味，嗯，然后呢真的是投身于丧的这个状态当中，而是说丧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嗯， 是一种帮你把你的负面情绪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 嗯，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种调侃表达出来， 嗯， 然后让别人知道，哦，你最近状态不好，哪怕别人给你一些鸡汤喝一喝， 嗯， 哪怕别人然后表达的更丧一些，你就会觉得，哦，其实我还不是那个最丧的， 对， 你就还是有一些动力嘛，就说白了我们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有动力去更好的正能量的去生活。 是的是的哈。然后还是从职业上，谁最爱去喝鸡汤呢？最大的是保险的从业者啊，我觉得他们是从里面获取到了营养，然后去跟别人去更好的用更好的口才嘛，然后跟别人去讲一些， 嗯， 然后其次呢就是房产中介，然后就是公务员啦，这是大概的职业分配。那还有一些最丧的语录哈，比如说啊，今天不开心没关系，反正明天也不会好过， 嗯， 然后你不努力一下就不知道什么叫绝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要安慰自己平凡可贵，哪有什么选择恐惧症，还不是因为穷等等等等的，嗯， 所以说呢，嗯，在生活当中你看有那么多好像看起来不开心的事儿， 嗯， 你也不能老想着不开心的事儿， 对呀， 啊， 对呀，啊， 你本来就是通过这种丧文化的这种表达方式， 嗯， 让自己感觉到那么一丝的快乐， 嗯， 就是苦中作乐嘛， 嗯， 其实它就是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 对， 我觉得这是所谓它形成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不是说它是一个极大的这种负能量场， 对， 它可真的不是一个负能量场。 只不过现在大家更爱去表达了，更爱去表现出来自己的一些感受了哈。 对， 那如果丧到之后，你会怎么做呢？ 我呀， 嗯， 我可能会比如说 去排解。 运动一下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 出汗的时候其实会让你产生我忘了这个化学名词叫什么了，就是产生的那种， 嗯， 那种元素吧，然后会让你内心感觉到非常愉悦。 哦，嗯， 就是通过运动的那种出汗，不是说现在北京天儿很热啊，然后你去外边， 烦死了， 对， 烦死了，又开始 不是你去外边，不是你去外边晒着，而是去运动一下。对 对对对对啊，这是运动，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排解自己丧啊， 嗯， 或者是这样不好心情的方式。 嗯， 那可能我的话会选择另外的，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好，旅行。 嗯，那么旅行呢也有很多选择哦，千万不要选择像那个我的家乡啊、埋的故乡这种地方，可以选择一些风景非常优美啊，然后节奏稍微慢一点的地方，比如说给大家列一个表格啊，关于大理， 嗯， 或者是青海、拉萨、兰州、成都，这些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国内的一些比较好的城市和地方。 嗯嗯，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走出国界嘛，然后去到济州岛啊， 芽庄啊、清迈啊、芭提雅还有尼泊尔，就是比较近的一些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让自己放松下来。 总之就是可以去那些节奏比较慢的地方，风景又很优美，让你慢慢的去欣赏那儿当地的美景和美食的同时，让自己的身心能够放松下来。 对对对，那么还有很多的方式啊，我相信我们的网友、我们的听众，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答案，因为可能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不同的体质吧，不同的一些想法和爱好，就有不同的解决这种丧的心情的一些方式。 对 啊，那刚刚说到了是如何去解决了，那我们最后呢也给大家来点正能量。其实我刚刚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比喻的方式的话，拿那个标点符号来做比喻。那丧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算作一个顿号吧，就是相当于是我们暂时的一个内心的状态，可能暂时心情不好，比较 low， 然后可能什么都不想做，懒懒的，就像那个就是懒蛋的一样哈，瘫在那里。但实际上呢，只是一个短暂的停顿和停歇。 对， 那可能我们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可能，关于逗号啊，可能有好的事情，有叹号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终将可能当时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最终完成了，变成一个句号，完美的一个句号哈。所以说现在只是一个暂时的停歇，那之后会有更多的可能，只要我们继续能量，然后汲取各种各样的一些经验和能量之后，在之后一定会有完成它的一天。 对，当然我也想说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正能量的东西。心灵鸡汤就很正能量。当然了，如果你鸡汤要是喝多了，你就会营养过剩。 反鸡汤。 对，不是反鸡汤，我们是觉得适可而止，一定要比例分配的和谐。那么你生活当中一定是，或者说你的饮食当中是吧，这个五味嘛，一定要搭配的得当。你这样的话才是一道很美味的这样的一道餐饮。那所以我觉得搭配得当，千万别猛灌鸡汤，适当的丧文化，通过这种调节自己的方式，开开心心的去度自己的生活，挺好。 对啊对啊，我们给大家励志一下哈。最后呢再来看一个小片，看看他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教大家励志起来的，来看一下。 干得了吗？不行走人。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 不要对不起，请重做。 你这辈子注定就这样。 你们配吗？ 前辈，你错，前辈，你确实错。 我相信我会走出一片天的。 天助之，天助之。 我只穿新娘，万一还不成功， 万一成功了呢？ 不管先锋，我还是会努力。 我们只能全力，血战到底。 但是有一点，那就是你才有 信心。行 行， 如果连一颗超越前人的心都没有，我可能一代更比一代强。 只要还有一丝希望，就不要放弃。因为只有这个，我才会有机会可以去看更多美好的自己。 但没有一丝希望，我都不会放弃的。家人， 我觉得自己的命运还是由自己来决定的。 这个游戏很重要，有天只有强者才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去改变我的命运。 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不试一下，为什么要放弃？ 哎，不试一下为什么要放弃呢？最后我们给大家来了一个大大的励志哈。 这好像也是鸡汤。 对，也是鸡汤。那我们把它变成鸡肉好了。 好了，因为今天聊了太多跟丧有关的东西。 对对对， 我觉得最后的时候鸡汤一下也可以。 对对对啊对啊，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好事情，有那么多的不好的事情，所以说调整好自己哈，鼓起满满的勇气一起去勇敢的面对吧。那么今天的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就到这儿啦，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再见。 拜拜。